询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您将听到的是投资资讯。三大股指单边下行，化工板块崛起，净值跌破面值，部分保本基金面临保本压力，申万宏源证券降薪达到 40%。 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资深交易人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阿特蚂蚁联合创始人郑李冉冉一起聊一聊纪念币收藏品里的骗局。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今天的 A 股，今天早盘市场指数平开，随后沪指呈现低位震荡的态势，市场整体人气比较低迷。早盘可燃冰、两桶油、物流等题材概念股表现不俗，午后三大股指延续上午的颓势，成交量显著缩小。尾盘沪指持续弱势震荡，沪指一度跌过了1%，板块呢是跌多涨少。截至收盘，沪指收于3154.28点，下跌0.48%；深圳成指收于10635.50点，下跌0.62%；创业板指数收于1831.20点，下跌0.84%。受甲醇价格涨至年内新高等消息影响，化学制品板块盘中拉升，多股大涨。从盘面上来看，两桶油、可燃冰、钛白粉等板块涨幅居前，医药、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的这种弱势格局，人气不太旺？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从整个的风险偏好来说，大家是有一点担心，一个是贸易磋商正在进行当中，另外一块呢，就是最近啊，有些企业债券有违约的情况， 是 这一点我觉得要引起重视，因为包括今天你看这个媒体也晚上的时候还提到了，就是股权质押的情况，就上市公司的一些大股东，然后呢，质押之后高比例质押，同时呢，有时候也有一些并购案，然后以很高的价格去买一些资产，这个都引起了市场的一些担心和质疑。 这样的话，这种啊是影响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的，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整体的降杠杆之后，企业缺资金，然后原先的质押也会出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有待观察，这是我们一个重点观察的一个点，就是后面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块是压制了风险偏好的。另外呢，就是整个的经济运营情况呢，跟大家预期的呢是差不多，略微低于预期。第三块呢，就是资金面，资金面最近倒有所缓解，但是呢，我了解到有些上市公司好像在一些项目上还是现在资金还是比较吃紧的，开始在问我们一些资金的事儿。今天有朋友，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可能现在还是会制约指数表现。 嗯， 原先我们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空间换时间，时间换空间，时间拖长了，然后在这个地方3000点总有这个无形的手在呵护市场，然后能在这里呢这个完成这个调整。但是因为刚才所提到的风险偏好的问题在下降，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谨慎。 嗯，好，关于这个时间换空间啊，这是我们连续第二天谈到了，昨天也谈到了这个话题。那么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容易犯哪些错误？ 好，这个地方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现在是有些优质的公司的，我们也跟踪了一批。这优质的公司呢，在市场如果在弱势当中，实际上是要等到一个时间点，这个点呢相当于把股价压低下来，你会得到一个便宜的这个进入的机会。所以对于持有资金人，持有资金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一种等待的策略，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同时呢，之前我们提到，因为上次没做节目哈，因为通信的原因，因为在之前提到了就是民胜基金进入的一个问题啊，这块我们去了解了海外基金的一些方法、一些事情，我们给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我的亲妹妹就是在海外的对冲基金做一些事情，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动态。那么他呢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是不会择时的，就是说不会说我等着某个时间我再进来， 嗯， 这是不会的。但是呢，它本身的股价它有波动率的计算，它软件里会计算。那如果这个股票波动率太高，本来是应该是发出卖出指令的，它就不会发出买入指令。也就是说，有些股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涨得多了、涨得急了，它还是不会买，因为它波动率过大了。它等到波动率降低的时候，符合它的这个标准的时候，它会买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整体的国际资金也考虑到这个，包括民生基金当时也考虑到冲击成本的问题，所以呢也分成了两次纳入啊，也是为了就是说不要集中的去买，然后导致股价这个波动上涨过大，这样的话大家都不方便，所以的话也是想悄悄的、静静的，然后可能进入到市场当中纳入进来，是这样一种。但总体上来说，肯定会是对 A 股是一个好事情，但这个好事情呢，毕竟还要等6月份，一个是8月份。也是分批的时间的，也不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很急的一个利好来看待， 不能操之过急哈。好，目前的这个成交量也不高哈。最后问题，明天呢是周五了，您认为特别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我觉得还是静静的等待吧，包括最近关注一下企业债违约啊等等这些关于资金啊、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新闻报道，看一下后面的一些这种它的实质是什么。是政策呢，还是企业本身的经营呢？等等，我觉得这里面的微妙的东西呢，需要自己去多加体会，然后呢，积极的观察啊，谨慎的态度，等待时机。 嗯，好，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介绍和提醒，谢谢您。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您。 下周再连线。 哎，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市场震荡，保本基金也难保本。目前存续的116只保本基金中，有几只年内即将到期的产品净值跌破1元面值。即使最终到期保本，持有人这几年的投资收益也微乎其微。业内人士介绍，一般保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会参考同期限的固定存款利率或国债利息。从近2年的情况来看，很多保本基金的收益率远远跑输业绩比较基准，甚至还不如货币基金的收益。业内人士分析，保本基金表现比较弱，一方面与基金运作策略和收益结构相关，另一方面，过去保本基金的收益主要来自股市的上涨以及打新股，但随着打新政策的调整，这一块收益已经几乎归零。有基金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初始认购保本基金的投资者来说，中途赎回需要支付较高的赎回费， 在基金收益率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因为赎回造成实质性的亏损，持有到期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只基金，华商旗下的明星债券基金再次惊呆了所有人。5月15号，华商双债锋利债券 A 净值暴跌 8.91%，C 份额暴跌 8.8%。从债券持仓情况来看，此次暴跌或与其头号重仓债券15华信债有关。5月15号，华信债的中债估值从63元下调到43元，下调幅度为 32%。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踩雷屡见不鲜，有基金公司已经开始对债券的估值进行主动下调。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油价，国际油价正在逼近升破每桶80美元，而亚洲的石油需求也处于纪录高位，这使得亚洲今年的原油成本升向10000亿美元，比起2015至2016年油价惨淡时期整整高出大约一倍。从1月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上涨大约 20%， 目前直逼每桶80美元，为2014年以来的高位。由于几乎所有原油都以美元计价，而美元也在走强，外界越来越担心许多经济体将受到打击，特别是依赖进口石油的亚洲，成本大涨可能会带来推升通胀效应。目前中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4月份我国的原油进口量达到了960万桶每天，相当于全球消费量的近 10%。 我们再来看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报告表示，第一季度全球央行购买黄金数量大涨，净购买上涨 42%， 达到 116.5 吨，达到2014年以来第一季度的最高水平。俄罗斯蝉联第一大买家，第二名为土耳其，而德国、卡塔尔和乌克兰减持了黄金。我们来看滴滴，整改近一周的滴滴顺风车昨日发布阶段整改措施，为了保障乘客安全，顺风车将下线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车主每次接单前必须进行人脸识别等，整改措施将于5月31号前全都完成。这几天，一张月薪不足5000块钱的投行员工工资条把申万宏源投行部推向了风口浪尖。申万宏源证券降薪的消息在业内流传甚广，据了解，申万宏源证券自去年底调整了薪酬制度，将薪酬分为基本薪酬和绩效工资，绩效工资占全额工资的比例为 20% 至 50% 不等，绩效工资能拿多少需是年初定下的目标完成率而定。上述新的薪酬制度于前两天刚刚开始执行，受行情影响比较大的投行、固定收益、资管、机构销售等部门或条线员工普遍难以达到既定目标，薪酬降幅最大。日前，麦克斯发布数据显示，2017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当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职业类月收入最高，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6082元，美容健身作为今年新进的本科高薪职业类排在第五位，律师、医疗、互联网职业类月收入涨幅比较大，毕业三年后可实现收入翻番。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那么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除了关注大家的这个投资收益之外呢，还要关注大家的投资安全。所以说呢，从2018年以来，我们制作了多期啊和大家的这个财务安全有关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纪念币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藏品里面的骗局。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阿特蚂蚁的联合创始人郑理和冉冉。二位好。 好、哦、大家好。 嗯，这是郑理。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冉冉。 对，他们都是在这个收藏圈内哈、啊、浸染了很多年的啊专业人士。所以说呢，也了解很多这里面的一些内幕哈、啊。 嗯。 那在请他们说内幕之前啊，我首先来说几个大家从公开的媒体上能看到的啊两个真实的案例哈、啊。王大爷从2012年开始查出了胰腺癌。多次化疗住院之后呢，在去年八月不幸去世哈、啊。那么他的女儿在房间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王大爷至少在八家公司购买了收藏品或者是纪念币，花了多少钱呢？180万呀、啊。可是在他的女儿印象当中呢，王老先生是一个生活非常节俭的人，经常吃剩菜剩饭，有的时候呢还会去捡别人丢的这些家具物品回家里来用。那么花这么多钱买收藏品和纪念币，他的女儿包括他的爱人并不知情啊。女儿想起来说，好像听父亲曾经说过一句话，想赚些钱留给孩子。可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因为得癌症还需要定期的化疗住院，还花不少钱啊。所以说父亲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投资品收藏品，其实是为了给子女减负。可是呢父没减成啊，自己呢也搭进去了，钱也搭进去了啊。那么在他的手机里面啊，他的女儿发现啊，从去年七月开始，有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就老跟他联系啊。那么这位销售员啊，经常给王老爷子发什么早安呐、啊，发一些天气预报啊，发一些心灵鸡汤的信息啊，加强他们的这种联系，估计在他那呢也买了不少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也是去年，一位张阿姨啊，在朝阳区的某写字楼的一家公司里面哈、啊，买了好多的东西，什么呢？纪念币，因为她相信，业务员说的话，业务员说这些纪念币啊肯定能升值啊，于是把在密云的一套房子抵押了100多万去买纪念币，因为她说以后可以赚300多万，家人知道了。家人知道了之后呢，及时阻止啊，最后房子是保住了，但是这钱还得还啊，卖了的钱币啊，人不退了， 嗯， 不退了。为什么他们都认为自己买的这个钱能升值呢？是因为这些公司背后啊，他说跟我们合作的还有拍卖公司， 嗯， 啊，过一段日子呢，人家就可以给你把这个东西啊上拍了啊，就能拍出很多钱来了，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哈、啊、来说一说。刚才这两个案例当中所谈到的什么钱币啊，或者是一些纪念钞啊，这个收藏骗局，为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呢？真的能有那么高额的这个升值幅度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在这个收藏和媒体行业吧， 嗯， 就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年头比较长，然后您刚刚举到的这两个例子，这个真真实实的这种案例，其实在我们过往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是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 嗯， 而且包括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听您在讲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丝悲凉的，因为一说到收藏，我们想到的是艺术品，其实说起来应该是跟美有关系，应该是一种爱好，应该是一个挺美好的事儿，但是现在经常见诸于这个媒体的，往往却是一些跟骗局相关的这些报道。其实听起来心里头还是，因为毕竟是从业者嘛，心里还是挺不是滋味的。但是反过头来，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很典型，比如说提到这个纪念币，包括这个人民币收藏，其实在这几年的大众视野内，应该算是非常热门的收藏品。 嗯。 然后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案例里面，我也看到一些细节，就是说到 比如说像第一个王老先生，他可能买到的是这个人民币收藏，那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心理，就是这个人民币啊，大家都花过， 嗯， 而且相对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它没有门槛儿， 嗯， 这个东西它是国家发行的正规的这种流通货币，那对于这个百姓收藏的角度上来说，起码它不赔呀， 嗯， 对吧？就是说我买这个东西，它最起码它不亏，我可以是等面值的， 但是人家不一定等面值卖给你。 啊，那当然当然，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率先抓住的是很大一部分人在这个方向的一个心理， 就是我熟，不像个字画瓷器什么的，我也没用过也不懂。 没错，其实钱币呢是很多收藏者踏进收藏之路的第一步。 想当年我就是拿的这个嘛，去拿的我的第一份工资就这套人民币啊， 哦、 等等，是吧？打个比方， 啊、对，是这样， 他们有这个情节， 对 吧？ 没错，一是收藏呢，肯定要以情节为主。大家看“收藏”这两个字啊，一是收，二是藏。收就是买嘛， 嗯， 就大家把它买，无论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这个收藏品，那都是收。藏其实应该是秘不示人的。其实藏品呢是要满足我们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的，比如说人民币，就是您刚才说的，然后我们可能马上就从5月1号我们第四套人民币正式不再流通了，那它进入到收藏品领域之后呢，其实大家要的收藏它干嘛，要的是情节， 嗯， 大家看到的是、啊、我曾经使用过它，那现在不再流通了，我是一种情节收藏。那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里，这个王大爷啊， 大家没 这 情节、 对，大家其实不是从情节出发的，大家是从利来出发的，大家觉得我买了我就要挣钱。 那我们就说这利益的事儿吧，就以前这个不同年代发行的人民币在日后确实是有升值的，对吧？ 这个确有其事，是因为比如说尤其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人民币收藏上，大概的主要的这个方向，一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第一套到第三套人民币，当然第四套人民币相传要退出流通市场这件事儿，大概从我07年入这个行开始就有这个相关的传闻，所以大家一直认为这些它马上要进入流通领域是一个大家我们经常听到那个词儿，就捡漏的一个好时机。 嗯，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您刚刚提到第二个案例里面的这个纪念币， 嗯， 纪念币、纪念钞，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能想到的，像我们的奥运， 嗯， 发行的一些纪念币，包括建国多少多少周年有这个纪念币、纪念钞等等，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的贵金属。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国宝大熊猫，这个熊猫币，金的银的，其实这个有1盎司的、10盎司的，就这些他们都可以通称为这个钱币范畴内的一个大众化的收藏品。 是， 嗯， 所以这里面有的是在升值， 可以说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第一套人民币， 嗯， 它在拍卖场上的表现确实不错，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请郑先生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这个它就涉及到一个收藏品的实质核心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稀缺性，物以稀为贵嘛。 嗯， 所以它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当时发行量很少，保存不易，尤其是这个纸质钱币，它相对于这个金的银的，它这个保存上面， 嗯， 为什么这个人民币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玩的方法，一个方向叫品相，就大家觉得说，比如说您想它是流通货币啊，大家天天这个手倒手，其实这个损耗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个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品相好，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可能有的人他会把这个100块钱换成1块钱一张的，然后连号的，我就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在收藏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品相， 嗯， 这个它是一个玩法， 嗯， 那第一套人民币比如说就是这个人民币当中的这个大京大西，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在收藏市场上面有市场价值和这个收藏价值的一个品类， 嗯，所以说不是所有的这个时期发行的人民币哈，在它停止流通之后都有的， 当然 也得看啊，也得看，所以这些受骗的这些案例啊，这些当事人肯定是误入了他们的圈套，就是说也许未来会，但是现在不会有这么高，对吧？ 可能未来也不会有这么高，因为是这样啊， 因为从一个收藏 品未来都不会这么高， 当然 现在更不会有这么高了， 对，现在就不可能有这么高，其实他们是完全靠利益来驱动你，就觉得这东西要卖很贵很贵的钱，比如您说的100万到300万300%的增幅，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按说啊，从收藏品的角度，别说是收藏钱币，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品类，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这么高的涨幅。那如果真的有这么高的涨幅，那所有的投资人不都趋之若鹜，大家都去干这件事情。 对，你看这两天这个丹东啊，还有某些地方啊，这个房子涨幅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是吧？那这也是非常极端的一些情况。 是的，是的。 那你仔细想想，哦，买这个东西过几年就能够从100万变400万，赚300万，那这个涨幅确实是不可思议，坐火箭上去的。 没错，大家其实把收藏品的这个涨幅呢，我觉得就近几年以来吧，就近些年以来，有一些媒体也好，还是有一些商家也好，过分的强调了收藏品的投资概念和投资理念。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发现就是有一个拍卖的环节，说日后会给你们拍卖的哈。 是。 他这个骗局的设计是怎么个设计的？ 我觉得设计的挺巧妙的。不管他现在选择的这个施骗的物品是什么，就这个载体是什么，无论它是钱币、是瓷器、是书画，无论它是什么品类，其实我就想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注意的是什么？无论他告诉你的是什么，首先他给你设计了你如何买入、如何收藏、最后如何变现，他设计了一个拍卖环节。但其实呢，媒体上也有很多的报道。就关于这种所谓的拍卖公司，其实他们是一个合法的企业，但是他们在拍卖之前呢，会向你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比如说例如保险费、吐露费、宣传费、广告费等等。比如说这赵大爷说了，我想卖这套东西啊，那您卖这东西要卖多少钱啊？他就会问你，您说我准备卖10万，他说啊，我觉得你不止10万，这个东西的涨幅应该在30万以上。 对， 但是我们的保险费要收1%。 是30万的1%， 然后我们还要收2000块钱的吐露费用，2000块钱的宣传费用，然后给赵大爷算完账要收赵大爷5万块钱， 嗯， 大家说哎太贵了，我没有那么多钱，最后从5万一直砍价砍到3万，你的东西就上拍了。 你看这个拍不拍得出去，这3万块钱是一定要交的， 没错，而且是提前交的， 提前交的， 交到拍卖公司之后上拍，赵大爷可以到拍卖现场去看到这件东西的预展情况，以及当时的拍卖结果，拍卖拍来拍去，这东西到了29万，没有人叫价就溜标了。溜标了说太可惜了，这件东西溜标了，您要不要再考虑再上一次拍？那如果再上一次还需要补交2万块钱。 你看这就是一鱼多吃啊，是吧？ 是的。 先把这个钱以高额卖给你，对吧？完了之后呢，再在拍卖会上啊再宰你几寸。 没错。然后你卖了3回4回，然后其实他在不停的挣你的钱，然后你的东西还在你的手上，根本无法变现。其实一个艺术品想变现，它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刚才冉冉已经说了，它的稀缺度决定了其价值，它的品相决定了其价值。那还有我们行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一货一主。那如果这东西在拍卖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喜欢它的人，想第二次拥有它的人，那你这东西的可能性就是溜标，它就不可能成交。就算它是一件真的它具有升值和保值空间的艺术品，它也有可能溜标。 而且像这种套路吧，可能参加拍卖会的人啊，都是这些公司啊 找的托儿， 托儿， 组织好的。 是的， 其实刚刚郑先生就是提到这个拍卖环节的时候，我也想就是算是以正视听吧，因为原来也做媒体嘛，经常跟中国拍卖协会行业协会就是打交道。其实在这个拍卖行当里面，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假拍拍假，就是说什么叫假拍呢？就是可能刚才郑先生说的，他的目的不是真正要办这场拍卖会，而是他要收取你相关的一些服务费用。而这种呢，多半其实不是李逵，是李鬼，他都没有相关的拍卖资质。因为我们这个要成立一个拍卖公司， 要注册的， 对，它其实相关是有一定的这个资质要求的，尤其是像拍这个文物艺术品。那反过头来就是您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是人民币，为什么是纪念币，其实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要是拍卖文物的话，它这个资质要求就更严重一些，那更 它付出的成本更高一点。 对，所以它这个人民币其实它相对来说，它在拍卖的时候，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合格，就是说这个在册的拍卖公司的话，它可能相对取得这个拍卖人民币的资质 就拍卖这种纪念币的资质要相对容易。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除了这些纪念钞纪念币的收藏骗局之外呢，二位在下半段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其他的一些收藏骗局，特别是被骗的年龄的问题，稍后请。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阿特蚂蚁的联合创始人郑理和冉冉，二位好。 嗯， 大家晚上好。 嗯，请他们要跟大伙来说一说这个收藏里面的一些骗局啊。那最近热点啊是这个从纪念币里面和纪念钞里面下手啊，骗老人家啊。但是呢，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收藏品当中啊，骗的人可能就五花八门了哈。 是。 也请二位来讲一讲哈，你们所知道的收藏骗局啊，特别是针对这个外行的。当然我估计也有针对于特定收藏爱好者的是吧。 嗯， 其实收藏呢是一个大家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开始的。大家现在几乎解决了吃饭问题，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有一点钱呢总想搞一点收藏。 嗯， 那这个收藏其实刚开始是满足我们内心世界的，刚才我们所说的叫精神需求。那很多大部分人都想满足的是财富需求，就是哎，我买了这个东西，我以后能卖多少多少钱。 嗯， 其实很多人都抱着一种捡漏，我觉得这个捡漏这个词儿吧，其实现在是最深入人心的。 嗯， 而且我原来在拍卖公司工作，突然发现就是所有人，我跟他说这件艺术品如何的漂亮，如何的美，它的历史价值如何的时候， 他不听。 反正第三句话总会有人问我它值多少钱呢。 嗯， 其实不光是在这个拍卖公司，就跟你到医院都是遇到病人，我当然这个比喻不恰切，可能到那儿的都是大家关心这个艺术品价值的价格的人。 嗯， 那包括到现在，因为这个博物馆美术馆普及其实已经很好了，就是越来越多的小朋友被家长带进了博物馆美术馆，可是当我们去看展的时候，其实这周围啊，甚至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说的都是这东西得值多少多少钱 啊。你看，所以首先心态上就不对。 对， 大家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咱们在上节目之前，我翻看朋友圈，有一个人现在在英国，我一个朋友在看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件鸡缸杯， 嗯， 然后当时的解说呢，带了一个亚洲的旅行团，就是我来自我们国内的旅行团，都在说，你看这只鸡缸杯曾经在香港卖了2亿8千万，当时是谁是谁买的，刘先生买的，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关注的点，民众关注的点还是这个鸡缸杯，当时卖过了2亿8千万港币， 嗯嗯。那他卖10亿跟我也没关系啊。 对，其实说实在的，跟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它代表着一个历史和文化，我们欣赏的其实是欣赏的历史和文化。 但是我怎么听着二位说呢，就是最后被骗肯定跟这个钱有关系。 对，是的，那是肯定的。 来，您跟我们说具体的套路吧。 套路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刚才呢，咱们休息的时候，冉冉好像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我就让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代表性。 其实啊，比如说像咱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的两个非常具体的这个真实案例，我们听到了老大爷、老大妈，相对来说，可能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觉得这一类人群相对容易上当受骗。但其实就在我接触到的，就是真实的，在我身边的人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经常有这个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就会发到这个你的微信上面跟你说，哎，帮忙找专家看一看这个东西，估估值，看看能不能上拍，非常非常常见。然后这个送来的东西五花八门，从这个茅台酒一直到这个老瓷器，什么都有。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当这个收藏进入到大众视野内之后，大家真的是搜肠刮肚的去家里面搜罗， 看我们家有点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刚才郑老板说，我们平时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发现了我们戏称为小白，就是对这个行业可能认知上相对空白的这一部分人，我们戏称为小白。他们在这个没有概念的情况下，其实会犯什么样的错误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姐姐，她其实是高知人群，她从业于一个全球性的大企业，那其实这个薪资待遇各个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哈，然后他相对来说对这个艺术也有感知，平常经常去博物馆之类的，是这么一个人设。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哎，你能帮我看几件钱币吗？然后发了一些图，我就看到是这个古代钱币。然后呢，我也找了拍卖公司，因为其实从我自己个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判断的，但是我为了更确信，我又问了拍卖公司相关这个业务的专家，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是普品，可能在市场上面值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但是这个姐姐就给我发了一张这个所谓的鉴定报告，这个报告上面的这个数字挺吓人，400万。 哦， 就是他这个东西所谓变成一个标的了， 他就之前已经找人看过了。 哎，他其实是已经率先接触过一个所谓的拍卖公司，然后这个拍卖公司就给出了他一个估值叫400万。然后呢，又像上半节这个郑宇先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套路就开始上套了哈。 不是，那这个东西是他们家的，还是他花多少钱买的呢？ 是他家里的。 哦， 就是家里面其实搬家非常偶然的时候，然后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然后正好就是在某个商场里面，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拍卖公司或者艺术收藏公司在这里面做宣传，然后他们就问了人家，就讲说，哎，那就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拍卖，给了一个400万的估值。然后他这个除了之前说到的那些该收的费用都收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该收是他们那个套路，就是这个骗局里的这个该收。 图册呀， 啊， 对， 服务费， 这个是为拍卖公司的一个基础费用。 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鸡缸杯也得有这一套流程， 一样的。 对， 当然， 甭管多少钱都要有这流程。 当然，这个有个先收后收的问题，这个是判断理亏还是理亏的重要标志 啊。 就是一般先跟您要钱，您这东西还没有上拍，他先要钱的，这十之八九可能都是要先嗅到这个骗局的味道。 嗯。 然后再一个，就说回刚才这个姐姐，她其实在这个里面，她有个最大的特点，除了之前那些套路之外，她还联合了这个旅行社，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到境外去做拍卖。 哦，就是这个公司说我给你弄到境外拍卖去。 对，说你这个东西在境外有大量的收藏人群，甚至比这400万卖的还要贵。 嗯， 然后能拍出更好的价格，所以呢又收了这个母女俩一个旅行费。 嗯， 所以他这等于除了付出了那个拍卖相关的那些服务费用之外，又付出了这个旅行费，也是相对挺高昂的。 哦，就随便到家里找一破碗，通过这个公司都能给你鉴定出啊，是一个 什么。是的，是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你真的是屡见不鲜了。 嗯， 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人拿着自己家里的收藏品，无论是还是买来的，还是真的家里自己流传下来的东西，他到拍卖公司去询问。其实从原来我们在拍卖公司从业来讲，大家真的是希望找到一件非常好的拍卖品，然后用于拍卖，因为拍卖公司挣取的是佣金。 嗯， 那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好的东西出现的。那所以那些公司以非常高额的利润来诱惑你。如果你要找到了一个非常正规的拍卖公司，他说哦，这东西可能就只能值1000多块钱，可能没有拍卖价值。可是你到了换了一家李鬼公司，就会出现到300万、500万以上更高的估值。 可能你去一个相对来说还有一点这个职业道德的拍卖公司，人都不理你，这就算是帮了你了。 但是您说的这个，其实在我这儿也有一些反馈。 嗯， 就有的人一旦遭遇到这种不被理睬的情况，他反而会抱怨说：“哎，他们一定是做扣了。”一定是不想赚我这小钱，要赚人家大钱什么什么的。 而且他们会认为你没有任何的鉴定水平和鉴定依据。 对对对， 他认为你没有水平，认为你不值钱。对，因为大家更愿意从心里相信。 他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 没错，他只选择他想看见的。他觉得我终于要值到300万，那我300万可以把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对， 可以改变我现有的生活。 这样， 那你说我值3000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样活着也挺好的，但是呢，你不要在钱财上有损失。是吧？ 对，其实刚才冉冉也说了，先交钱后交钱，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判断。其实我觉着大家只要去，他说300万、500万都没有关系。我们之前只要他不让我们交前期的费用，就是在拍卖之前我们不交取任何费用。 嗯， 你拍卖结束之后，你该收佣金，完全配合你收佣金，那卖到300万何乐不为？ 对，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在这个拍卖前拍卖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受骗啊。那有没有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受骗呢？这个我相信好像有很多，以前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行话叫打眼，是吧？ 是的。 哎， 其实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呢，这事儿老生常谈了。说了这么多年啊，打眼大家为什么能被骗，其实大家听的是什么？听的就是故事。 嗯 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或者说怎么样。现在大家别说买收藏品，现在我看网上有买假手机的，有买假电脑的，不就是为贪便宜吗？ 嗯， 其实大家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老拿房子和车子这种有非常明显价格就是比对的东西来做比较，如果我买一辆奔驰车可能需要几十万。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一辆奔驰车，我要5000块钱卖给你，你一定认为这人是个骗子。那为什么他有一个价值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一件收藏品，现在会很便宜，因为他着急用钱，会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你的时候，你就认为他是真的呢？ 其实有的时候会在某些场景里面被洗脑， 是， 或者是在那些环境当中呢，你就丧失了自我分析理性判断的能力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其实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原来我在采访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行里话，叫拴庄。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挺好玩，而且是相对来说是有这个传承和传统的。 拴是 拴住的拴， 拴住的拿绳子拴住你的那个拴。 嗯， 庄是 其实就其实这句话呢是一个春典，就是所谓的行话。 嗯， 啊，这个原来有一本书啊，就是现在一本叫奇书啊，叫《江湖丛谈》。如果大家不想受骗，可以买一本看看。民国时候出版的啊，是连阔如先生写的。当时他化名叫云中客，他就把所有的江湖骗术都罗列其中。我觉得过去几百年了，可能骗术虽然 不断翻新，但是其本质是不变的。 嗯， 他刚才所谓的拴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的讲，就是曾经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去他们家里看到了一屋子假货。 哦，然后你为什么去呢？ 因为其实也是朋友介绍，朋友介绍说，哎，有一个人有很多很好的收藏品 啊， 说我听说你很懂，能不能去帮他看看鉴定一下？ 嗯、 他也想付诸拍卖等等等等、嗯。等到人家一看，我就傻眼了。 嗯， 他们家买了两栋别墅，一栋别墅住人，另一栋别墅里全是假货，一件真的都没有。 哦，那他自己知道吗？ 他自己其实并不自知， 啊， 但是呢，他跟我说了他获得藏品的过程。 嗯， 他说：“你看，我是先坐飞机，又倒火车，又倒汽车，哦、最后倒了一个汽车都不通的地方， 啊、 哦，坐了将近四个小时的牛车。”到了一个村子里 啊， 然后人在村子后院呢，帮我一起挖这个坑。 哦，挖坑， 哎，全是从里面出土出来的文物。 嗯， 首先咱们先不说出土文物，他收买会不会违法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局是人们帮他设计好的。 还现场出土？ 对，现场出土，帮助你把这个出土文物挖出来，然后现在卖给你，你就没有办法不相信它是真的。 而且此处啊，往往会配一段这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都是一个没落王孙公子，然后这个没落世家，有这么一段故事，就是说能让你相信他们家十有八九能出这种相关的这个价值的艺术品。 嗯， 所以说我觉得呢，从现在来看哈，我们中国国内有艺术品拍卖，就是恢复艺术品拍卖，其实大约是从92年开始的。那92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30年的样子，那其实这30年过了之后，大家我觉得什么都没培养出来，其实真的是培养了一批有眼力有胆识的收藏家在中国，所以大家应该更相信于这种公众市场和大众的眼光，而不要轻信别人朋友介绍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什么收藏故事，然后每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家就不要轻信这样的事情就行了。 那在这个收藏圈里面，该不该相信朋友？ 姐，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有可能朋友也被骗了。 嗯，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就刚才我说到那个拍卖行业有这个假拍和拍假的问题、 嗯、 这个一说这个拍假呀、啊、有知假拍假和不知假而拍假、嗯、那您说这个东西这个知和不知它其实是比较、嗯、 但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哈。 对，但是 如果知假拍假就是谋杀，如果不知假而拍假就是误杀、 嗯、 但是都是把你杀了。 嗯，所以你看看这个里面我认为还是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啊。 嗯， 走到哪里 是的，但是也别太相信自己，因为我觉得收藏或者说从鉴定的角度来讲，其实它还属于一个专业领域，并不是我们靠看书或者是多看展览就一定能够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老先生讲这个叫眼学呀、 嗯 嗯、 啊，它其实是一个经验的累积。 嗯嗯，所以那就不买呗啊，不买它就不会受骗啊，不买至少我不会有现金的损失。啊，很多人就是跟其他的投资一样嘛，啊，我没买到我就是亏了，买到就是赚到， 嗯， 岂不想买到还可能会被赔到呢？ 其实买与不买，其实我还是刚才咱们从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嗯、 其实收藏一定要凭着自己的爱去买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如果怀着就是说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而走进收藏之路的人，我觉得多半都要受骗。 对，你看是这样，就是一开始啊，郑先生就谈到了为什么要玩收藏，是因为喜欢，是吧？ 是的。 对，那有些人呢，他是为了挣钱，为了挣大钱。 嗯， 如果是在这个初衷上的话呢，就偏离了。如果是为了挣钱，很容易受骗。 是的。 当然，为了喜欢也会受骗，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可能前者。为了钱生钱，受骗的几率 会更大， 骗的金额会大一点， 是 吧？因为在收藏里面，真真假假，你要说不被骗，或者说不被买到假的东西，也很难很难。 对，其实呢，这个行业的变味是一直是在这个行业里永恒的话题， 而且它其实是一种乐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或者说有一个影视作品，就是描写收藏行业的，叫《雾里看花》。其实这四个字还挺有意思的，重点是那花，你喜欢得先是爱花之人，然后你就算在这个迷雾中，其实需要你自己通过这个学习，通过你自己不断的培养自己的这种眼界等等。当然有一个财力的基础上，然后去，因为 说到底，收藏它，尤其是对这种美的追求，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刚需， 嗯， 它其实是一种情趣， 嗯， 所以说，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情趣爱好的话，那你这个在出手这个花费上，其实是要自己掌握好尺度的。 哎，刚才我们谈这么多啊，下面来谈谈被骗的心理哈。 嗯， 刚才冉冉说到那个朋友是一个上班的人群，也就是说他的年龄不会太大， 嗯， 中青年人是吧？ 嗯， 这有被骗的啊。你看，也有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老人家， 对，有银发一族，也有80后 啊。对，你看这个好像被骗不分男女，不分老少啊， 嗯， 人人平等。 是的， 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心理？为什么都能被骗？社会阅历多的，社会阅历浅的都能被骗。 因为我觉得收藏这个领域，其实在我们国内也真的是刚刚开始，方兴未艾啊，所以大家对于它的真正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如果你就算是一个高知，或者说你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有很多很深的社会阅历，但是你在收藏领域内，你毕竟还是一个小白，就所谓的你刚刚跨入门槛，所以这些骗子就完全利用了你，解决了自己所有的生活上的顾虑，然后你现在开始着重于考虑自己生活质量，想有精神享受的时候，开始想涉足收藏的时候，马上你就会被自己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新奇感被这些骗子所利用 了。有点钱又不太懂的人最好骗。 是，没错。 对， 就他真的需要，他好像觉得我需要，但是我又不知道从哪儿买起，那这个时候骗子确实有可乘之机。 嗯，那就算是在收藏里面，你对某一行比较了解，会不会也在别的领域受骗？比如说你对这个瓷器了解，会不会在书画领域受骗？ 那当然， 术业有专攻嘛。 对，其实这个是分很，这个分类是非常之细的。就这个人是看书画的，或者近现代书画，还是当代书画，还是古代书画，其实它也是分类非常细致。 嗯， 就是瓷器也好，说您是看高古瓷的，还是看明清的，还是看民国的，都是不一样，就大家的领域还是不太相同。 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参加了一个世界博物馆日的一个活动啊，当年呢就是咱们首都的这个博物馆协会啊、学会啊组织了一个鉴宝啊，每年好像都有那么 两天， 都有这样的 活动， 是吧？ 嗯， 对。 明年明天就是这518国际博物馆， 就是 博物馆日， 特为这准备的，因为我们周五呢只谈保险，所以今天提前谈了。 懂了。 嗯， 哎，我记得当时呢就有一个老专家哈，在那他带了一本字典， 嗯， 那字典上呢有很多名家的那个印章， 嗯， 啊，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踏下来啊，然后呢。印在了我们现在的出版物里面的，那我看那本字典它已经快泛滥了， 嗯， 啊，就是那本书啊，因为它要结合到拿来的一些画呀，啊， 来 对比， 对印件， 来对比，哎，来对对。 其实书画鉴定，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啊，我就突然您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已经过世的老先生，叫史树清，原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搞书画鉴定的就是户籍民警，我们要认识每一个人，我们管片里住的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早年晚年的画风变化，以及他的印件，这是要研究一生的事情。 对，所以说，咱们这种不懂装懂，或者懂那么一点点啊，半桶水的，是最容易受骗又有点兴趣的这种，是吧？ 是的。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核心主题叫骗局，那我刚才就想到，就我们说的都是跟艺术有关的，甚至现在由于这个大家这个所谓大众收藏的这种普及化，甚至连一些老物件，比如说像缝纫机，恨不得这老的这个水壶，这个都有人说它是有收藏价值的。您像刚才 那怎么个玩法呀？怎么个骗法呀？ 比如说有的这个就走进小区嘛，然后大爷大妈跟楼底下乘凉遛弯，就说：“哎，您家有没有老物件？我们要做一个老物件博物馆。 哦” 然后就说我们想要征集缝纫机。 嗯， 哎，这老爷子说我们家就有啊，然后就带到楼上去了，一看哟。您这缝纫机就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呢给您估个价吧，我们要收8万块钱。 嗯， 哎呦，老爷子心花怒放啊！您想那缝纫机虽然是几大件儿，但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买回来的，甚至要更便宜，而且放在那儿也是闲置，那肯定是高兴啊。这个时候骗局这个套路就出现了，说哟，您这用不了，而且里面差一点东西，您花1万块钱吧，就把这个东西就修上之后。 就能获得这八万块钱的、 哦、这跟那个电信诈骗一个套路啊。你的这个 先交钱的都有问题， 先交一笔保证金到我这儿来是吧。 嗯 等等，哎，所以说这个新时代也有这个新玩法，是不是？每一个时代呢，可能它的这种具体的让大家受骗的这个产品载体会发生变化，但是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哈、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些有兴趣的哈、啊，想收藏一点东西的听众朋友来说，怎么才能够学习到更专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刚才您谈的那钱币的那个是吧？但我要懂，我就不会听他瞎忽悠。包括刚才一开始我们说的那种第几套人民币，如果我要明白，我也不会听他说，是吧？哎，有没有一些这样正规的渠道可以学习？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又嗨，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来回说，其实又说到刚才郑先生提到的那个爱喜欢， 嗯， 就是这个其实是个大前提。 嗯， 比如说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说，哎，这第一套人民币怎样，第二套人民币怎样，这个如果我是真喜欢，我现在有这么发达便利的这种手段，可以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互联网搜索其实很容易获取到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和包括当年的这个发行的量等等。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收藏者或者收藏爱好者吧，其实比原来的这些老先生们玩收藏要便利得多。 嗯， 所以其实第一呢，你针对这个感兴趣要去一些正规的渠道去搜集信息，当然那个信息的前提是你得搜集对啊。 嗯， 比如说像钱币知识，那你就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站上面，然后包括就是有中国金币总公司等等，就是这个发行纪念币纪念章相关的一些，包括这个纪念币纪念章的这些区别等等，就是这种惯用的骗局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信息的搜集来规避掉一些风险的。 嗯，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说这样吧，找个懂行的人看看吧，不是大家都遇到过吗？是不 是 都找你们看是吧。 嗯， 但一般的朋友他如果不认识这样的人的话大概怎么办？ 其实钱币比较好解决啊。 嗯， 我觉得钱币也好，珠宝也好等等，这样的是有一个国家专门的这种鉴定机构。 嗯， 其实可以给你出具非常好的详尽的鉴定证书。 你为什么那个世界博物馆，那么多人拿着东西去找专家鉴定？ 嗯，是的， 就是平时见不着。 是是是。 哎， 其实钱币类的比较好解决，其实比较难解决的是我们传统的收藏品，比如说书画、瓷器这类的。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真的是缺乏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国家开办的这种鉴定机构。 嗯，那这个时候就相信自己了呗， 只要么相信自己，要么就相信市场。 啊， 其实市场也是最好的鉴定的老师。那你把这东西送到一个非常知名的拍卖公司， 嗯， 或者是 那你都已经买了。 对， 送到那儿去。 如果说他不征集你，或者说他根本卖不掉，其实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鉴定的老师。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就想起我们学徒的时候老师傅说过一句话，叫紧瞪眼慢伸手。 对， 哎，多看多观察多问多听，千万先不要购藏。 对，我还是那句话啊，不买、哎、就行了啊，永远不会受骗是吧。不转账什么不汇款，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不轻信是吧。 是这样的，其实 不会了。 哎，对，其实情况也是，而且你想买的时候应该也会通过比较正规的渠道去买。 是， 对，你不要去选择一个地摊啊，选择一个什么什么，随便逛了一个市场，然后有一个人拉到你个小黑屋讲个故事你就掏钱，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而且那个东西它这么好，它自己为什么不会送到一个非常正规的渠道去处理它的藏品呢？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别人受骗的故事心里会想，哎呀还有这么傻的人呢。 对，这轮不到我头上啊。 但是呢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未必比人家有更理性的判断。 嗯， 是 吧。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啊，我们多听一听这方面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听听别人的分享，还是有益处的。 对，少听捡漏的故事，多听点吃亏的故事， 对， 可能会好一点。 您啊，您不会受骗不会上当，但是保不齐家人会。 嗯， 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案例啊，王老先生一生省吃俭用是吧，想给孩子们多留点钱，吃糠咽菜谈不上，但是老吃剩饭剩菜呀。 嗯， 所以说啊，为什么被骗呢？这是一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骗呢？我相信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子女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也忽视了老人家心里的一些诉求。 对，其实刚刚香露说到这一点，可能我作为女性来说比较细一点，我刚刚听您分享案例的时候，我也注意到这个点了。其实不光是这个跟收藏有关的骗局，包括很多的这种诈骗类型，它都是打着这种啊叔叔阿姨，甚至有的直接叫爸叫妈，就是这些所谓的推销人员。那我觉得也确实是，这可能说到底是抓住了一部分老人的那种心理。 对 对，因为是空巢老人比较多，这样受骗的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缺少的是心理上的慰藉和安慰，他们而且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又不在工作岗位上，可能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儿女呢又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就让这些所谓的骗子推销员就趁虚而入了，然后来关心你的生活，照顾你的生活，让你完全相信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是，我觉得最宝贵的藏品，被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情。 是的，是的。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啊，留得青山在，比什么都重要啊！各位朋友啊，不要因为一时轻信啊，最后呢，断送了自己非常美好的一些东西。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 好，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明天再会。